不过北京时间23: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98.2兆赫，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波上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落难太子，东瀛忍者少女，蒙古水师提督，以鲸鱼为坐骑的高丽投资人，这一行人在茫茫大海上四处寻找蕴藏无尽力量的佛岛，希望自己的心愿能够实现。在大明水师的追击和大海盗的环伺之下，他们将谱写出一部怎样的大明航海传奇？架空小说《四海惊奇》，不空文化出品，主创马伯庸，驰骋赵老师，演播江宁。第51章，珍珠港。随从轻手轻脚推过一把平机，放在大厅中间的榻榻米上。矮个子将军大大咧咧靠着平机坐下，卢蛇夫带着怀抱太刀的侍童和随从等人站在将军身后。七里悄悄观察，只见那个矮个子将军面目猥琐，原本稀疏的头发被剃成月带头，显得额头更加硕大突出，三绺束须也是稀稀拉拉，儿童般瘦小的身上披着一件华丽的金蓝和服，同在旁边站立的卢蛇夫一对比，像极了耍猴人带着的猴子，看起来极为滑稽可笑。猴子将军大人只是懒散地看着跪在面前的两名忍者，代为开口的是旁边的卢蛇夫：“ 蓬莱状况如何？可有向珍珠港方向移动？” 带七里前来的忍者俯下身体，恭敬地汇报说道：“ 嗨，我等救出被囚禁的锦衣卫，并在他们协助下成功爆破了四个机械处中的三个弹药库和备用零件库，也都被我们破坏。现在蓬莱仅剩一个机械处的锅炉尚能为全岛提供动力，他现在正在缓慢朝珍珠港靠拢，准备进行维修补给。” 听到这里，大厅里的武士们都发出了哦的声音，表示对卢蛇夫智谋的赞赏。猴子将军和卢蛇夫也都面带得色。这名忍者等大厅里的喧哗声渐渐平息，又补充道：“ 只是锦衣卫被全灭，

X 档案，每天中午1:30到2点，晚上11点到12点，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